婶婶阿姨、爷爷奶奶，跳起跳板看彩来，看彩来。我到处乡里妹子，乡里妹子乖耶。 我说我的乡里妹子，乡里妹子嗨耶。 我到处乡里妹子，乡里妹子乖耶。 我说我的乡里妹子，乡里妹子嗨耶。 Oh

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. One spice of gray. You never know, dear, how much I love you. Please don't take my sunshine away. 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

丁点儿亮。就这么狂，